跟谁交手打不过，他就在这个百宝囊里头摸这么一把，噗啊，手一扬啊，就一股白烟儿，也说不上什么玩意儿，唰，他就没了。后边这位人送外号小诸葛，姓白，山西人，叫白大清。这个无奈啊，三年前到昌东县来，困到这儿了，到武馆，这贺天川呢，给予帮助。由那儿开始，这无奈隔三差五的就来一趟。说无奈一股烟儿和这个白大清，在这个江湖上，你别看没有多大名，他们的师傅那可是赫赫有名啊，蜀天大侠杜大盼。这杜大盼呢，教了这么五个徒弟：老大是金刀手张勇，老二是银刀手李治，老三是小霸王韩刚，老四是一股烟无奈吴光明，老五小诸葛白大清。这五个徒弟数这无奈和白大清那是祸事头啊。要说这无奈没事他捅过点事儿，小事儿弄大了，大事儿整冒泡了，他不怕事儿大。这白大清呢，外号小诸葛，竟出些馊不主意。哎，今天来拜望贺天川，一进昌东县，街头巷尾七言八语议论纷纷，贺天川栽了，让一个姓李的公子给见扫在当场。武馆开不下去了，大伙七言八语捣鼓，无奈听到了，就回头跟这白大清说：“我说，看起来现在这贺天川呐，在昌隆县站不住脚呢，这时可就需要朋友了，咱们得把他这棍儿啊帮他立起来。”嗯，嚷嚷，我说无奈呀、啊，你可要知道，能把贺天川给弄躺下的人呢、啊，那不是一般人呐、啊。咱们两个这个武功能行吗？哎，什么行不行的啊？咱们的朋友有难也得帮忙，走走走走。总到贺天川家来，也没让把门的往里通报，直接就进来了。哎呀，贺天川一看无奈和白大清，站起来命家人沏上茶，厨房赶紧炒菜。他简单扼要的就把如何遇到李白，跟李白如何交手这事儿说了一遍。没想到我贺天川啊，闯到江湖二十几年呢，什么样的风浪，什么样的事情我没见过。哎，栽了，没事儿。哎，这回你把这姓李这小子交给我啊，我收拾收拾他，我让他怎么把这棍儿立的，他怎么折喽。压下无奈白大清暂且不表，单说李白，立刻请些人来，都是好不错的一些医生，给吴指南看病。这吴指南呢，仗着年轻还有点小武功，不到十天的光景这病就好了。首先他给李白鞠了一躬啊，也把自己的身世说了一遍，是千感激万感激。这就要夹包走，李白说：“你上哪儿去啊？啊，你已被轰出家门，天下之大没有你落足之地，你呀、啊，不如就在我家待着吧。咱们两个还走天涯，闯荡江湖，还是个伴儿。最近我正好要到成都去一趟，你跟我俩去一趟，怎么样？”有心交吴指南这样的朋友，吴指南呢，眼泪都下来了。李公子啊，你这么看得起我，对您的恩德我没齿难忘啊。哎。李白一笑，你太言过了，两个人呢交了好朋友了。李白这次够奔成都府，是他的师父燕飞来写信告诉他去的。因为这个成都府啊，一年有一次武林大会，这个武林大会是各门各派武林高手聚集在成都。这个成都有一个英雄馆，都到英雄馆这儿来搭台示意，展示武功。 还有一些刚学一下山乍创江湖的，可以在英雄馆标名挂号。这是一次武林盛会。那么燕飞来呢，就告诉李白，一，你到成都拜望一下你师哥。这个师哥是叔辈师哥，是李白的师伯的掌门大弟子，那也不远呐、啊，那可以说是同门师兄弟呀。第二个，燕飞来告诉李白呀、啊，你到成都，在这个武林大会上，你可以出面，崭露头角。另外，标名贺号，这练武术得有号啊，啊，你什么金刀手也好，银刀手也好，纵横四海，细水无私啊，又什么托天换日，哎，那武林当中得有绰号。这是你崭露头角的时机，所以李白就要奔成都，他要带着这五指南。五指南一琢磨，可也是，我上哪儿去呢？另外李白这人真好，这是我的恩人呢、啊、好，就结伴而行。李白就打家青莲香出来了，临走的时候把这情况也跟父亲说了。现在李白已然大了，李克呢也愿意让儿子云游四海，看天下之美景，给拿足了盘缠路费。另外告诉李白，你的两个哥哥还有弟弟都在长江沿线经商，如果要没花的了，你就到他们那个商号去拿，人家李公子家有的是钱呐。就这样，李白又打青莲乡出来，他就告诉吴指南，咱们呢先到马驹桥，离此不远三里地有个马驹桥。这马驹桥是干什么的呢？是个马市儿。南北八方这个马贩子聚集的地方，特别在西域有不少马贩子往中原倒腾马。这个马驹桥啊是一个大的马市儿，咱们呢买两匹好马，哎，说走着奔成都，那得哪年呢啊，买两匹漂亮的马骑着，就这样就来到马驹桥。呵，七天的马事儿啊，今天正赶上第五天，空前的热闹。李白看了半天，没有一匹相中的好马，左转转右转转，有人就告诉他了，明天呢说在这个西域来几个马贩子带着几匹好马。哦，李白点点头，那行了，咱也别回青莲乡了啊，找一小店先住下，这客房有的是。这就进了一个店房，包了这么个小跨院，李白和吴指南要了点饭菜，喝上酒，哎，越谈越投机。天头啊渐渐的就要黑下来了，就在李白和吴指南喝酒这么光景，外头来了一个人，谁呢？就是那一股烟无奈，他来了。咳咳，请问二位买马吗？李白一听这声音咋这么个动静呢，连龙一挑，无奈又打外边进来了。李白就站起来了，啊，您是啊，我是个马贩子啊，哎，卖马的，我在这个马市上看着你的是左看看右看看，前瞧瞧后瞧瞧，没有一匹相中的马，偏瞧我刚带了两匹，没带到马市上去，在店里头拴着呢，我一看你要买宝马良驹，所以我把这匹马给你牵来了，来来来来，带进来带进来。不大一会儿，外边谁呀、啊、就那小诸葛白大青啊，牵了一匹马进来了。李白一抬头，啊，吓了一跳啊，一看这匹马通身银白，身上的毛管锃亮，连根杂毛都没有，而且这马是高大威猛啊，太漂亮了。还有一点，这鞍鞘鲜明，就看这一股烟无奈拿手一指，我告诉你啊，你看没，这鞍子啊我都给配好了。李白一看这匹马头着尾丈高，提着背八尺，秋娇气出，鞍鞘鲜明，马褂丹田雄，倒吹威武灵，那水带肚带大带三大带紧紧绷绷。好家伙，李白眼睛就亮了，你这匹马多少钱？ 不多，200两银子吧。 啊，200两银子？ 啊，怎么的？嫌贵呀？那可以再讲价。 哎呀呀呀！ 李白一琢磨，这匹马少说也得2000两，就200两。 朋友，你是不是卖便宜了？ 不，不是便宜了，我是着急用钱呐。你不知道啊，我老丈母娘跟别人跑了，我老丈人也是个贩马的，这不是我们爷俩这不到外贩马去吗？结果我老丈母娘跟后院一个张木匠勾搭上了，跟张木匠跑了，我得去找老丈母娘去，没路费，所以就贱卖，明白吗？你不信你问问我们这马童。他拿手一指，指那白大清，白大清点点头，对，我陕西人不撒谎，确实他老丈母娘跟别人跑了，他老丈母娘跑了6回了，这回跟张木匠，上几次跟那个李铁匠啊，还有这个王寿义，还跟这个唱戏的，哎，行，李白一琢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好朋友，我给300两。李白大方高兴，回屋就拿出300两银子， 不，就200两。 我跟你说，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说什么就200两。哎呀，这无奈围着马转一圈，你知道这马叫什么名吗？李白摇摇头，我告诉你啊，要说起这马呀，那可太有说头了。中国古代不有个伯乐相马嘛，对不对？我比伯乐还伯乐。有蒙古马，有哈萨克马，有河曲马、云南马、三河马、伊犁马、千里马，还有汗血宝马。知道有八骏吧？8匹宝马良驹呀。这8匹宝马良驹，据传说是给周穆王啊拉车的，是8匹上等的马呀。一匹叫绝地，一匹叫番禺，一个叫奔霄，一个叫超影，一个叫玉辉，一个叫超光，一个叫腾雾，一个叫侠义。这个绝地是第一匹宝马良驹，为啥叫绝地呢？他跑起来脚不落地，腾空而飞呀，是足不见土，就他那蹄子不挨着地不见土。那么第二匹叫番禺，这个番禺啊，那可以跑得比飞鸟还快，杀啊！第三匹叫奔霄啊，这匹马最厉害，晚间能奔腾出1万里去，明白吗？还有一匹叫超影，这个超影可以追着太阳飞奔呢，啊，能追上太阳。还有个叫余晖。这个余晖这马的毛色那是灿烂光彩，灿烂无比，它这个毛啊是光芒四射，五彩斑斓的。还有一匹叫超光，这匹马一奔跑起来它有10个影子。你看咱这个马跑起来是吧，你骑一匹马就1个马影，它能出来10个影子，那叫超光啊，皇帝你眼花缭乱。还有一匹叫腾雾，要骑上这匹马能驾着云雾而飞奔。还最后一匹叫侠义，这侠义就这匹马身上长有翅膀，像大鹏一样展翅飞翔9万里呀。这就是8骏。那么我这匹白马呢叫什么呢？叫绝地白龙驹。记住这个名字了吧？哦，李白点点头，绝地白龙，好名字。那当然了，慢慢骑吧，我们走了。说这句话，无奈一股烟儿，一晃脑袋，和白大清俩人走了。李白还送出来了，哎呀，太感谢了，这是天上掉下的绝地白龙啊！那再买一匹就完了吧，给五指南再买一匹好的，是不是？但李白太喜欢这匹马了，李白呀、啊，在这儿啊，正给马这儿抹擦毛管呢。外边少说来有50人呢。为首的两位穿的西域的胡人服装，睁大的眼睛，满脸是汗。后边还跟了7-8个差人， 这差人呐，都官府衙门里头，就问着左右的人，这两个人是不是进这店了？ 对对对，眼瞅子，他给那边骑过来， 就直接进这店了。怎么事儿呢？来这么多人干嘛呀？找马来了。这两个胡人呢是西域的，刚刚带过来一匹马，这匹马就是李白买的这匹马。刚进马驹桥的村口，迎面过来俩人，哎呀，哈哈哈哈，哎呀，这匹马太好了，太好了！你们二位在哪儿来的？这两位看了这一股烟无奈，我们是在西域来的， 是不是要卖这匹马呀？ 对，这匹马叫什么名字？这匹马叫绝地白龙， 啊，绝地白龙，对对对对对，就这个绝地白龙。 我说，我买的， 多少钱？ 500两银子。 哎呀，500两银子算啥呀？是不是？这么的，我先骑一圈看看啊，我骑一圈看看，如果好呢，我给600两，你看怎么样？ 那好，那好，不过得有押金。 哎呀，押金是啥呀？来，看看，噌，拽出一沓子来，银票。看见没？你拿了这一沓银票10000两，明白吧？如果我要骑不回来，你就拿去花去。你俩就站这等吧，听着没？就站这等着，别动。 这俩胡人看这玩意儿，这是银票，是真的。 那你可大通银行的银票那还能假的吗？我再给你拿点金子， 夸拽出一块金子来，啪放到这俩胡人手里来，一看金光闪闪的。实际一股烟无奈琢磨，嘿嘿，那是泥疙瘩，上点金粉，哎，就这么事儿吧。哎， 好吧，这一股烟无奈和白大星俩人就翻身上马了，走。 就有打村口进了马驹桥镇了。这俩小子在这马市里头瞄着李白呀，瞄了4个多时辰，也知道李白住到哪个店，直接一股烟无奈把这马骑到店房卖给李白了，卖了200两银子。俩人出了店房啊，无奈看看白大青，江湖险恶，逮着就撤。 嚷嚷，我说老吴啊，你真有两下子，嘿嘿嘿，你咋不多卖他点呢？多坑他点啊？咱给那个贺天川出气呀、啊！ 不能坑你太深，明白吗？这骗呢，你得薄薄的骗。200两对李白来说不疼不痒，知道骗了，他醒过来他也不心疼。你坑他20000两，他不恨你一辈子吗？他满身武功，抓着咱俩不得当脚线剁了啊！快走，又来了。 单说那俩马贩子胡人等了半天也不见，无奈把马骑回来， 哎呀，怎么没回来呢？ 就向路人打听，看没看着有一匹白马，有的就说了进这店了。不过这俩胡人就把这个银票拿出来了，你看看这个银票是真的是假的。路人有的那好人呢，一看这都假的，这不画的吗？那这颗金子是真的假的？这俩小子也倒霉，该着是第一次跑到内陆来贩马来，拿过来人那人掂了掂呢，这金子这用手一搓，呵，金粉掉了，这不泥疙瘩吗？ 嘿， 把这俩胡人气的立刻跑到地方报了案了。马驹桥当地有地方啊，治安的就来了，呼啦着来了好多人，在哪儿在哪儿呢？有的人用手一指，那匹白马就进这店房了。好，呼啦着这些人可就进来了。那暗中啊，胡同那边上那一股烟无奈和那个小诸葛白大青俩人探个脖子往外看去，嘿嘿嘿，看见没？看见没？ 哦， 看见了，他们去找那李白去了。我先把李白小坑点，随后我把李白我要大坑你一把，我让你尝尝我无奈的厉害。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咱们上文书说的这一股烟无奈，还有这白大清，两个人骗了一匹马，卖给了李白。说这无奈和这白大清是干嘛的？在这个四川地界，有一位成名的侠客，此人叫蜀天侠杜大盼。杜大盼教了五个徒弟，大徒弟金刀手张勇，二徒弟银刀手李治，三徒弟小霸王韩刚，四徒弟一股烟无奈，还有一个关门老弟子叫白大清。这白大清有个外号叫白面儿。说怎么叫白面儿呢？因为他是山西人呢，好吃面，顿顿离不开面，所以啊，这无奈就给他起了个外号，你就叫白面吧，我叫一股烟儿，你叫白面，挺好。哎，这俩人干嘛来了？马上成都府要举办个英雄会，这个英雄会啊是每年办一次，由这蜀天英雄馆主办。杜大盼就告诉一股烟儿，还有这白面，你们两个去通知你那几个师哥，还有几位师叔师大爷。哎，咱们呢去的人多，展示一下咱们的武功，在那儿你们小哥几个再标明贺号。就这样，这一股烟无奈和这白面俩人就四外通知人，就走到青莲乡这个地界了，去找这贺天川去。这是为贺天川出气，才能骗马卖给李白。这也是啊，一股烟无奈，这小子是个祸事头，你像那个你惹李白干嘛呀？哎，他觉得他跟贺天川是好朋友，所以他得出这口气。那么这个一股烟无奈，这小子是三十六转轴七十二心眼，左扒的左转，右扒的右转，你不扒的都转，那是头顶心拍一把，脚心的乱嘚瑟都坏透了。你敢这白大清啊套出主意，哎，什么主意都出，所以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小诸葛，自比诸葛亮。俩人骗了一匹马卖给李白，李白正在店房里欣赏这匹马呢，觉得买的太便宜了，这么好的马，结果呀，人家的本主人来了，报了官了，被骗了，地方也来了，大伙围过来。李白一看，怎么事啊？人家这地方就把话说了，这还有证人，确实有一个瘦小枯干的一个人把这马骗走了，拿的假银票，拿的假金子，卖给你了吧？李白点点头，是那事儿，人家有证人呢。哎呀，李白没说的了，那就还给人家。可李白太喜欢这匹马了，就问这卖马的马贩子，这位有点西域来的，是一个西域的人，叫齐格姆， 你这马想卖多少钱呢？我这马500两银子来的，你得让我挣点吧。好，我给你1000两怎么样？李白想这马很值钱呢，照实说2000两银子不成问题。结果七哥母一算账，可以，那就成交。嘿，李白呀，多花了300两买了这匹绝地白龙啊。哎呀，李白买这匹马心里这个气呀，你说我怎么上这个当呢？这就是李白呀，经验不足。他师傅燕飞来告诉他，这个武林当中大的边小的眼旮旯胡同缺了玩留侄儿，那是轮崩撇靠晃，江湖什么样的买卖都有，你要啊时刻加小心，因为年轻识破不了这一股烟儿这种诡计俩，所以搭了300两银子。行吧，认了吧。李白一想，等我抓住那小子的，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他。第二天又给吴指南买了一匹马。就这样，李白打马如飞，是够奔成都。这一股烟无奈和这个白面两个人在这胡同子看了半天，后来一打听，人家李白呀、啊、把这匹马买下了，奔成都去了。好，好啊，他到成都去了。这个李白是个练武的，肯定是参加这个英雄馆的英雄聚会，这回咱也够奔成都，给后边跟了他啊，走到哪儿就收拾他到哪儿。嗯，我让李白呀倒倒霉。简短接说，李白到了成都府，哎呀，太热闹了，繁华似锦呐。因为燕飞来告诉他，你到成都找你的叔辈师哥，也就是颜面皓首赤胆侠周天远。一打听，周天远家住在小祥街，这就来到了周府的大门口。呵，一看周天远家里头阔气。高大门楼啊，上前叩打门环，里边把门的出来了。这个周天远在成都那是非常有一号啊，大名鼎鼎，不但说在成都府，那在武林当中周天远也是有一号的，为人处事特别公正。这次李白是投奔他来的，让周天远协助他帮助他在这个英雄馆标名挂号。把门呢一打量，这小伙真漂亮。李白就把自己来的情况说明白了，我找我师哥。哦，赶紧家人往里报，让到客厅坐去给七圣茶。不大一会儿啊，周天远没来，周天远的夫人出现了。这夫人呢姓王，年轻前是个武林当中的人呢，是周天远的一个论起来叫师妹，后来两个人闯荡江湖就结合在一起，老夫老妻啊，小的溜已经过了40多年了。老太太白发苍苍的，倍儿精神，俩眼睛倍儿冒光，一看就是一个很爽的老太太，非常热情啊。李白呀、啊、就把师父写那封信拿出来了。老太太一笑，哎呀，李白呀、啊、前两天呢燕老爷子来了，说明了你的情况，你到成都府英雄馆要标明贺号。哎，嫂子，我知道，这不你哥没在家吗？到这个妙手神机反手乾坤马手艺我那师弟家去了，那儿办点事儿，马上也就快回来了。你的到来呀、啊、嫂子非常高兴，白酒爽啊。那毕竟是武林当中的老太太，练过走过也见过也看过。另外老太太一看李白青年英雄，太棒了，长得这么漂亮。那么李白呢又给吴指南进行了引荐，随后把随身带的礼物拿出来了。来能白来吗？到人家看师哥来了，师嫂来了，买了不少好东西啊，在青莲香也带了点土特产品，嫂子您拿了吧，这都是青莲香的土特产品，非常绿色，一点化肥农药没有胆。哎呀，那年没这词儿啊。哎呀，李白你这客气什么呢？哎，把礼物收下来了，大排宴宴，马上给李白安排住处。李白不想在这住，可老太太不干， 干嘛呀？干嘛呀？住店去啊？啊，你这是到家了，怎么能让你住店呢？我跟你说，管家，你过来。 大管家过来了。老夫人， 这两天呢，我老头子没在家呢，你就陪这李白呀，该吃吃，该喝喝，该溜达溜达，该玩玩啊。 哎，老太太安排好了，吃完了。把这五指南和李白安排在后院一个大花园，有两间青堂瓦舍的房子，就在这里边住下了，非常干净，都崭新的被糊褥子。早晨人老管家来，早点安排完了，中午有酒，晚上有酒。哎呀，李白一看这周天远家阔呀，这么大院子，奴婢丫鬟小的有十来多个，侧面一打听，人家周天远有买卖，有生意，绸缎庄开了五六个，哎，另外结交的也广，平日做生意有时候还保两趟镖，还有额外的收入。就以着这颜面皓首赤胆侠这名，置办了这么大的家业，一连等了三天，哎呀，周天远也没回来，李白有点实在待不住了，就跟这老管家说，我们出去溜达溜达，您老啊也不用陪，这成都府嘛，繁华似锦的真山真水。那好吧，那好吧，那白公子，那您就溜达溜达啊。这李白和五指南呢就出来了，就转悠转悠来转悠去，一看这成都也太棒了，古城啊，武侯祠也到那儿溜达溜达，看了看诸葛亮那塑像，哎，找了几个古迹的地方，吃了点成都小吃。成都小吃您都知道吧，太香了啊。哎，走来走去到了一个地方，这地方叫散花楼，好漂亮个楼。这楼现在没了，各位啊，你们要到成都去甭找了，没了。那么这个楼呢，是大隋朝末年蜀王杨秀所建，现在早已经没了，说哪朝没的，被战火呀挥之一炬。上了这个楼，李白要了壶酒，现在李白这个酒量是非常好，很棒，很能喝，一二来岁，这个肝啊还有这胰腺呢，解酒啊，是吧，这功能都特别好，好饮呢。李白就觉得这酒很有意思，喝完了，哎，荡荡飘飘，飘飘荡荡，晕晕乎乎，诗兴大发。就在这个散花楼，李白做了一首诗，叫《登锦城散花楼》。这首诗他怎么写的呢？是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琼钩，飞梯绿云里，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李白写的这首诗主要赞这个跟前的景色，说我没听明白，这玩意儿也不像书啊，看着这个字能解这个字意，说孙一，你能不能给我们翻译翻译？能，我给你翻译翻译。你一听，好吧，这散花楼这边上这景得多美呀！啊，如果搁白话文一翻过来，他这个《登锦城散花楼》的诗是这个样子的：说这个红日高照锦官城头啊，朝霞把这个散花楼染的是光彩夺目，这楼上的窗棂闪耀着金色的光辉。那门上的彩绘像锦绣一样的美丽，珍珠串成的门帘悬挂在银色的帘钩上，凌云欲飞的楼梯升起在碧绿的树丛中。站在楼头，我李白放眼四望，一切忧愁和那愤慨的情绪都一扫而空了。什么意思啊？那一股烟无奈不骗马卖给李白了吗？这心里都挺愤慨的，你看无形当中被人骗去300两银子，是不是啊？所以我站到这儿之后，一切忧愁愤慨的情绪啊都一扫而空了。 说李白写这句话，这个历史背景是这一股烟无奈骗他了，他写的吧？这个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这是历史演义小说，不是历史钢剑啊。那么昏暗的暮雨，这是下了雨呢，萧萧飘向三峡，满江的春水环绕着双流城。今日我来登此楼耳望，简直就是在九重天上旅游。你看这家伙啊，李白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写完了之后，李白感觉到很舒服、很爽、很痛快。吴指南一看呢，哎呀，我说，大哥，这天呢也不早了，咱们该回去了。好，做完这首诗之后，李白把这酒帐解了，两个人就由打散花楼上下来，就回到了周天远的家。周天远家在小祥街啊，大门开着呢，老管家等着呢，传来话了，说老夫人问你们吃没吃呢？这么晚了，是不是来点夜宵？哦，不不不不，李白一挥手，别的了，这都够麻烦您的了。哎，这说哪儿去了？这赶紧睡觉吧。这李白今天不怎么特别兴奋，还躺在这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站起来了，围地转一圈，他又坐下了，坐下来寻思寻思，又站起来了，又绕了一圈，又坐。说你这折腾啥呀？你看李白喝酒不高兴吗？有那样的同志，对不对？喝点酒兴奋，站起来，坐下，坐下，躺下，躺下，起来，起来，趴下，趴下，又站起来，就折腾。李白也是今天喝了不少酒，也是一顿折腾，折腾来折腾去，琢磨别的，这屋里太闷，另外当吴指南睡觉，老折腾什么呢？随手就把自己那大宝剑拿起来了，我上外边练练剑吧，弄一身透汗啊，然后呢就爽了。就这样，他提着宝剑出来了，仰天空，银河耿耿，万籁无声，飞镜又重磨，是大地满银灰，整个州府静悄悄的，唯有远处传来了几声蛤蟆叫。哎呀，夜深人静啊，太漂亮了，特别是这个后花园呢，很幽静。李白呢在月下仰天看月，低头看花，四外扎背往看。哎，正看呢，他突然吓了一跳，就在那后北墙那儿，那墙上露出一脑袋来。哎呦，李白一想，这谁呀？这肯定是脑袋呀。他拢住目光仔细观瞧，就看外边这人呢也往里看呢，不过他没看着李白。李白滴溜一猫腰就藏在了假山石的后边，就看外边这个人一个张飞片马由外边进来了。进来之后是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这就往里摸。李白一想，这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周大侠回来了？不能啊，周大侠回自己家还用这么干吗？啊，半夜尿悄的在后墙翻进来干嘛呀？抓奸呐、啊、抓他老伴奸？不可能啊，那么大岁数了，是不是？这肯定不是周大侠。那不是周大侠，这半夜时分，这是非偷即盗啊。哎呀，李白一想，这可不行，我可得管。为什么？你看，我要不在这儿住，怎么好说都行。我在这儿住，明天人家老周家要丢点麻的，那第一个就得怀疑我呀。我在这儿住，这闹贼了，好说不好听啊。李白想，我得看看你到底干什么的。就看这位啊，蔫不唧的就摸进来了，就摸到了李白睡的这屋。李白那屋点了灯呢，这屋两张床，前边这张床是吴指南，李白就起来出去了嘛，不是吗？桌子上放了包行囊，就看这人来到这个窗棂的底下，舌尖阴破窗棂纸，他抠一小窟窿，闭一目睁一目，仔细往里看。这时李白已经在身后过来了，这人往里看，他就用这手周这窗户想进去拿这包。这李白在后边是高抬腿慢落步啊，那如同四两棉花瓜落地，动静皆无。现在李白的轻功是相当的高，这人也是目力太集中了，根本没注意李白的到来。刚要手一推这窗户，李白在后边一拍肩头，哎，李白想，我也别喊，别吵吵，蔫不唧把你哄走得了。另外吴指南在里边睡觉呢，是吧？ 来人呐，怎么来贼了，这有意思吗？是不是你要么今儿整走，咱就当没发生这件事儿就完了。所以他这一拍这人的肩头，把这人吓一跳，这本来是目力激动啊，后边一拍，哎，他嗯了一下，一回头，这时李白在月光下冲这位面带微笑用手一招呼他，哎，你来跟我来。李白转身就走了，这位还真听话，就跟着李白来到了后花园的后边。李白月光下看这位啊，年岁二来岁，青纱蒙面，手里头拿一口刀。这口刀啊，他怕这个刀光反侠。什么叫刀光反侠呢？就是刀面太亮了，那有月亮啊，那月亮一照到这刀身上，杀杀杀，这帽子白光，有点反光，怕被人发现，所以他用那黑绫子把这刀啊缠上了。这人就站到李白的跟前呢，他上下打量李白一眼，你是干什么的？李白瞧瞧他，你是干什么的？这人一愣，哎，夜行人琢磨呀，这位我是进来有我的目的，这位深更半夜好像也不是这一块的，他来干什么的呢？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行话，盒子吗？那意思我上这院来作案来了，你是不是也跑这院来了？盒子是武林当中的行话，是朋友吗？李白哪懂这个，燕飞来没教他，扑哧一乐，盒子我是包子，包子像话吗？我问你是馅儿上的吗？那意思我上这院来偷来了，是不是你也到这院来偷来了？馅儿上的，是不是咱俩都是贼呀？李白摇摇头，我不是馅儿上的。那你是什么上的？我是绳上的，比你粗。对，还要把这位气的，你到底干什么的？李白用手一指，你甭问我干什么的，朋友，你赶紧在这儿走，咱就省得废话啊。你要是不走，那咱就费事儿了，你就赶紧走得了。这位还听拧了，怎么的？你赶紧走，咱省得费事儿。那意思，你小子把我撵走，这老周家宅，那东西你要蝎子粑粑独一份，你独吞呐？啊，嘿，你太小看大爷了。那么这位往前这么一近身，把这刀啪，这黑沙可就拉下去了。好，你要想吃这毒食儿，得先过我这口刀。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长安乱，笔歌声，双宿听云雪宿声，远眺山无路，回首归无门，天地暗，日月昏，留我仗剑在乾坤，半